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其实呢个应该咧就系好早落雨，但系实际上即隔咗好多旧节目啦。头先即系呢轮掘翻晒仓底货出嚟，发现咗原来好多集未出街。 唔系，好似有人录咗个节目，你唔记得播添喎？ 播系嗰次唔记得咗啫，因为俾人斋 嘅。 系啦。跟住咧又发现咗有之前录咗几火车节目啊咁样，即刻唉，即系发明白出晒佢先。咁但系呢个节目再应该咧都怕少都系十月中噶啦。咁就讲，今就讲阿施伯伯嗰个拖迟。 唔使交货咩？但系好似话要交个。 嗱，施伯伯，喂，稿 就咁好咯。 稿交咗啦，但系录音冇所谓啦，反正。 唔系我意思话，即系向翻嗰边嗰边会交翻。 稿交稿啫嘛，答字问题啦，呢个嘢。 Okay。 我咪讲真啦，佢施伯伯大community 大会有几好，真系炒好老实。我 唔系 想 踩上嚟，踩上嚟都要。 唔系佢踩上嚟就麻烦，但系实际上我唔觉得佢会炒。因为其实都几 备案啫，备案啫都系。 好简单就系，我睇施伯伯，因为佢嗰本catalog 咧，佢列低上一次 community 有咩嘢媒体参与嘅。咁我见到一个好熟口熟面嘅媒体啲网台，咁我心谂佢会走听个网台节目主持讲咧，同埋我又唔多信佢呢位老兄会真系。 唔系，咁佢嗰边有啲人识中文，所以我唔知讲广东话啦。啊， 识中文一定有，咁因为。 即可能真係有啲神人真係真係。 佢係好義工㗎，因為其實 Commit Cat 啫，但嗱，即係咁講話講咁 Commit Cat 啦。今次就一講 Commit Cat， 二講下啲火日本鐵路界嘅其火嘅新聞啊，咩 K 卡嘢都唔係新聞啊，啲事件啦。 啊， 今次 Commit Cat 88，我都怕咗去幾年未去過咧，因為我印象 有冇五年啊？ 超過五年，我喺 07年啊，唔知83、84。 08年 开始，06年松谦同阿老师傅一齐去，跟住夏天冬天，然后咧一年几次，一年两次嘅冬天就去嘅，好似应该系去2010年嘅，跟一年之后就冇去，就一路跳到而家，咁今次啱好就以前都讲过啦，就同又俾阿超监氹咗我，阿坤阿超监行富士山，唔系氹阿坤啊。咁就系，但系咁郭国坤啦，佢又想行，我又想行咁解啦。咁去上富士山，咁去完之后，咁剩翻几日冇咁戆居，就去行富士山翻嚟噶。咁请咗假，我哋索性，去埋施伯伯啦。咁我其实今次聪明噶啦，因为施伯伯星期五开始嘅五六日嘅，因为佢每年都系噶啦。夏天好啲嘅，因为夏天佢预定盂兰节嗰个礼拜嘅最后嗰三日，就一定五六日，就唔似冬天，因为冬天咧佢系就你嗰一个月十二月嘅最后三日。所以有時好似今次 C89 咧，佢29、30、31咧就234嘅，就啱卡空三日就好尷尬啦，就變成咗你請假咧，你就好麻煩，要請足五日。 有幾尷尬啫？你年末一定有假放啦，好多時日本人。 對於我哋啲人好尷尬嘛，同埋你請假麻煩，同埋咧你真係要翻，如果翻鄉下幾頭痕嘅，即係卅一號，你一幾個月之後咧，你逼火車逼翻鄉下，如果你需要翻嘅話， 啊、 即係如果肉麻，通常有啲人係日本好其實唔好多住東京噶嘛。咁如果你话住啲系你喺东京做嘢，但你乡下可能系山形啊、秋田嗰啲，咁咧你又逼火车啊、逼巴士翻 啦。如果以前个 case 就真系好搞教嘅，因为嗰度啲车始终都唔系话快，可能去一去都要几日咁样。 系啊，啲麻烦嘅、 啊。即系之后先讲啦，即系关于 铁路嘅嘢。而家讲翻啦，咁今次去就星期三我落山啦、 啊， 星期四头一日。 哦， 又走去睇戏啊 ，K 卡嘢一大堆，即系我攞张诶 Love Life 睇 Love Life， 我特典就 去专登去日本睇 Love Life， 梗系啦，攞特典啊嘛，唔系香港睇得啦。咁攞完特典啦，睇完啦，咁一家嘢，跟住星期五就去咁 K 就去三日去捉嘅，一定系噶啦。今年咧比较有啲唔同嘅，同我即系几年冇去啦。首先就系我入到去照旧冇变，就系喺。都喺翻媒體區，即係同人組東莞同人組嗰個入場口入場， 因為計 算表 嘅 一啲冇變嘅呢樣嘢，其實都一嚟都係叫做好傳統地，都係老方法㗎啦，填表啊、交卡片啊、填啲嘢 K 卡嘢，好啦，填入去，咁我照東今依幾年換咗嘅東一今年咧第一日咧就係遊戲相關嘅，即係佢以前咧通常一般向第一日。女性向第二日， 第三日男性向系嘛？ 第三日男性向，今年就游戏相关嘅第一日，女性向第二日，男性第三日。而所以游戏相关就系南球咧，东方、 刀剑乱舞，所以第一日咧系逼到黐线嘅，即系以前第一日相对会比较。 咁你都见到个时代个变迁，就系话即系依家手机 game 都系一个大嘅出大嘅 general。 其实唔系应该咧，大会方面就将呢三个麻烦友咧掟咗第一日。 啊，当然啦，即系如果第时有手机 game 再有 hit 嘅话，咁咪放喺呢度成件事，我好正常少少。 同埋东嗱。 啊！不过东方几时啊？唔好意思， 东方好耐啊！东方 唔系即系话放咗第边日啊？ 东方第一日啊！东方三，因为三大势力联盟咯。 但东方啊，东方嘅 game 系同人 game 同人 game。 东方同埋东方同埋南区就喺东莞，刀剑联盟就西莞，就相对当然系少，如果买就相对讲就比就冇咁痛苦，因为就 Micat 大家都如果有去过都知嘅，逼到黐线。如果你男女混杂嘅话，其实系比较麻烦，会有啲即系有啲纠纷啊咁样。 啊系啊， 所以佢尽可能避免你啲男啲债权父女有冲突啦，费事 争啲即系无谓增添图添工作啊呢啲。 啊，费无谓嘈添巴闭啦，所以佢尽可能分开嘅。第一日就咁样摆咗。但咁好啦，重点就系当我行完东莞啦，去西莞，佢以前咧就通常就直接喺西莞有条电梯。佢直即係扶手電梯直接上。 聯絡橋過都去。 係過去之後，你去過啦，你知噶嘛？喺西莞你行商區咧，你係喺入咗西莞有條直好長嘅扶手電梯上四樓嘅商 boss 噶嘛？ 係啊係啊，兜個大圈，即係睇下點安排啦。即係如果佢長同長嗰兜個圈翻先翻落嚟。 但都係唔使出去啊嘛。但今年唔同，因為或者係話我去到呢一年就唔同咗，就係由西莞三四地面三四號館嗰度出去。出面广场又绕过 广场， 系啦，绕过 cosplay 广场一大段路，跟住再兜翻上，跟住再行一条楼梯上去石油平台嗰个 cosplay 馆嘅。我哋嗰日，虽然因为其实嗰几日咧天气就麻麻地好，即系未落雨啦，因为 琴日。唔系话好嘅，如果市内其实又唔系太犀利。 琴日 kick 计如常运作咯，嗰几日冇落过雨。 哇！我就知道 day three 林。啱冇 day four 接街啊，阵间就讲啦。咁 day three 还好 ，day three 冇事。 佢有一两滴雨啦，但系落完一浪就冇咗，咁样因为冇落，我冇见到攞遮，因为攞遮大镬噶，呢个情况就你神手嘅输。 即系嗱，我先申报你先，我系一日冇去。 正常啦，如果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今次我目的唔系去 comic cat， 咁无谓，因为计算过去 comic cat 应该起码都要用。一整日時間，咁你一整日嘅時間可以去到好多其他地方，咁結果都係放棄咗嘅。我 day two 先到東京嘅。 哦，係啊，因為時間唔，如果你話 day one 去嘅話，其實值得去嘅，但係睇啲情況啦，啲時間。 係啊，又同埋 day two， 你頭先講咗婦女上，我又冇必要去趕。實際上你都趕唔切。 通常去 day three 啫。因為我落到成田已經八點最早，跟住我就要坐喺度 hea 一陣。我九点先出到张门口，好似啊十点先出到去，先坐到车，跟住十一点，差唔多十一点先到上野。 哦， 系啊，咁变咗成件事，你都开晒啦。咁我去做乜嘢？ 咁就系，所以如果你 commit cat 嘅话咧，真系最适宜系坐个。 我冇计啊，我都坐羽田嘅，不过机位唔啱。 因为羽田航空嘅话咧。佢坐夜機嘅話，朝頭早五點半去到五點半落機，咁六點鐘其實已經 出咗 咁你由羽田機場，你都係臨海區啫嘛，由羽田機場去Gamiki嘅工作就演示場，其實就半個鐘到嘅啫，好快嘅。我以前試過 天王洲，好似講錯。 我以前試係天王洲轉啫嘛，我以前所去過㗎。六点钟落机，咁又喺天王洲嗰度转车时，顺便因为嗰度比较人少，再搵咗落架放咗行李，跟住直接八点三个字去到咁样 get 啦，系可以嘅。即系如果你谂住最悭时间嘅话咧，系可以行呢招，但系好辛苦嘅第一日。不过第一日其实买嘅嘢如果唔多嘅话，都唔算太辛苦嘅。 谂住你去到六点，跟住嗰日咪头即系 都唔会，通常唔会约足噶。嗱，讲翻先。今次仲头先绕过一个好大嘅 cosplay 广场啦，其实停车场嚟嘅。 啊，系啊，后面好似下面仲有停车场噶嘛。 系啊，停车场嗱，咁咧以前咧嗰度就成个停车场都叫 cosplay 广场嘅，俾你 cosplay 就好大。 你望到对面有个厂，有个要啲 come away 嘅厂。 系啊，但今年咧，佢竟然将一半嘅 cosplay 广场咧拨嚟俾人排队，俾四楼需要排队。 其实好大，会闹交 嘅。其实我觉得打交嘅应该。 你 cosplay 上咗成大半嘅话，都俾人排队嘅话，咁啲 cosplay 有走去边度影响？ 我见到你嗱，呢个阵间就我要讲，会讲到安排情况。 即系大家都无事噶嘛，咁出面 cosplay 里面做 event 咁系咯。 嗱，佢咧就首佢咧就将嗱，shuff 啊，而出啲草 pass 啊，几档啲 超级受欢迎嘅档就病咗落去，因为今年就冇咗，好似冇拿攞黑 project 嘅，就少咗个华朋友，但系其他啲嘢排晒落去就排咗妖精摆半个场，咁咧就硬生生将成个 cosplay 圈变咗半攞去排队。咁我睇见就是、喂唔系啊嘛，好啦，绕上去行一条先楼梯级上四楼啦，上咗四楼上面个露天区都系排满队噶啦，跟住又兜嚟兜去绕嚟绕去入咗去，入咗去我莫啦啦列草拍咗个卡啦，嗰时十一点零钟噶啦，我睇完个睇完呢草嗰个卖嘢嗰个柜位嗰度，我即时包一声，我顶你个肺啊！你班友翘晒手度唔做嘢嘅，出边又排队排黐线，即系呢样嘢我讲以前都即系以前讲同啲 cat 都讲过嘅。你假通如果正常嚟讲，你出面排晒队排咗一千人嘅话咧，你通常你嗰个柜台梗尽快清晒人龙嘛，并办做晒嘢噶嘛。你好似committee 系同人组咁样，可能得两个人负责卖嘢，但佢尽可能快手清人，所以通常你就几千个人排队咧，佢可能你十点钟卖晒噶啦，因为佢卖得快啊嘛。因为即系就算 即系唔知做咩嘢咯，即系变咗里 边。系啊，我唔知点解佢要搞拖住排。正常嚟讲，你唔可能即系大会其实大会系应该警告佢叫佢快手啲，因为你唔系冇人啊，你系成六七个人喺度六七人企喺柜嗰边翘晒手，唔知做乜。喂，大佬啊，你出面好多人排紧队嘅，唔好阻住人得唔得啊？但佢做就系咁样啦。呢样嘢系咁多年嚟冇变过。佢为咗等好多人排队，做完个学生好轰动咧，佢拖埋啲嘢嚟做。呢个系漏打嘅，即系尤其相比起你睇东莞小华恒子咁样，佢卖啲卖几快，平白几千人，十二点一只五钟就卖晒啦。 系咯， 佢用买足，你估佢少咩？佢都几千人噶。等下， 我好无谓啊， 好无谓嘅呢个嘢。 但去咗几 系啦，呢个就真系咁多年嚟都冇改变过嘅，呢系committee 当局又系完全唔去处理嘅问题。但系呢个冇办法啦，所以我从来 committee 咧，啲人叫我真系早帮佢排队，我第一个反应就 系 唔好搞。 唔系排队无谓嘅，除非你真系专业买手嘅啫。如果唔系， 系啊，我自己买一件事，但我唔会帮。 系啊，你自己买唔到，你要做损失。 咪就咯， 唔好讲我觉得，即系呢啲嘅，你下其他地方即系随时去得嘅，我都可以同你搏。但系你话 committee 呢啲即系比较必争嗰啲。冇可能嘅， 冇玩啊，大佬，我唔制啊，我坐啲正， 我只未必买到啊，仲同你买，仲要佢嗰啲限行一限嗰啲， 每人 系咪先？ 每人限咪买，唔系佢一啲真系 两限都要， 一 张要买 两份咯， 系啊， 呢个我所知就通常就买两份嘅，但总之又一听到就商业区就晒到零头啊，有时一撞啱即系例如嗰个草唔系咁受欢迎，或者冇即系冇咁懒啊，佢成卖晒嘅话咧，我就会买嘅，但系一见到排队咧就唔使谂啦，一知道有人排队就唔系佢真系去咗慢， 你随时排队，可能用 佢坐住晒。 系啊，你真系无谓咯，其实。 系啦，咁嗱，咁今 你话即系非买不可，你 系啦，咁非买不可咁啊，即系但系多数都冇意思啊，我都系唔系。咁好啦，头先讲过啦，咁你 cosplay 广场你俾啊划咗一半俾人排队，咁你冇位啊点咩？今年又厉害咯，即系将成个东英碧西所有空间尽可能划出嚟做 cosplay。首先東莞出面空地嗰度，佢畫咗佢畫出出面嗰度平時都係俾你坐地喺度睇書啊、睇戰利品啊、休息咁樣噶嘛。佢畫兩個格俾你可以做 cosplay， 但我冇見到人喺面排過嘅。即係地圖上面有係 cosplay 區，但係從來冇見到有人喺 cosplay。 好老實講，真係 東莞㗎。 你唔會去慣到地方，咁啲人都唔會嚟嘅咯。其實 同東莞唔就腳啊。 係啊，你梗係揾啲就腳，你無論 cosplay 又好，去影相去炒柴啦。 就腳咪同埋嗰度已經逼滿曬人排隊啊，或者俾人坐啲休息，你仲要喺度 cosplay， 其實冇人去影相，即係冇人會利用嘅。咁好啦， 即係市橋咯，我都覺得。 之後佢咧，然喺東莞喺西莞同東莞之間嗰出面有地下花園咧，嗰個就係 cosplay 花園嚟嘅。咁咧佢係畫咗一個小空間出嚟，俾人走繞翻條，即係開條通道，俾人行翻上去，咁啱嘅，咁你冇塞住條路啊嘛。 唔係咁通道又唔介意嘅， 通道唔介意 嘅，方便翻城市 嘅。咁好啦。地方又唔就细咗啦，咁啲人搬去边咧？搬去个岛金字塔前面嗰个大空地嗰度。 哇，嗰度用埋啊？ 系啊， 嗰度住开放地嚟噶。 嗰度本来啦排队噶嘛，朝头早你知人排满晒队 啊 嘛。好啦， 嗰度走出晒用。 系啊，好啦，十点零十一点钟啲人走之后入咗场啦，嗰度就开两个地方俾你攞去 cosplay， 嗰度大镬啦，因为佢方便啊嘛。你谂下嗰位置啱好入由西贡中嗰个 cosplay 个更衣区啊，嗰度都近啊。佢近佢同 cosplay 分又好近，转两个弯位就系啦。咁佢近嘅话就自然逼走人去啦。结果咧，嗰度咧人又多逼，又人又多 cosplay 又多，逼到呕泡嘅。再加埋啲人又人流走嚟走去，出去。所以今年 cosplay 咧就真痛苦呕泡。以前咧， 你只要喺西莞西面停車場咧，走一轉你就影咗一大堆嘢，跟住、 啊、 再加埋東莞嗰個 cosplay 花園，走一轉咧就差唔多影曬所有嘢。但今年咧係你走曬三個點，你都未影齊嘢嘅。即係我翻到嚟係咯，我翻到嚟咧RB 咁問我，你有冇影到邊個邊個邊個？我話影影得曬啊！啲人分得散，時間又散，你完全冇辦法去可以話一個場去搞掂曬嘢。以前西莞出面空地係大到成兩個足球場咁大啊嘛，嗰度。要嗰度你點排都得啦，又話今年係逼到嘔啊，即係縮細咗，要去到成晏晝一兩點鐘咧，啲人龍少咗啦，咁咧 cosplay 西莞 cosplay 廣場咧就會開翻啲啲位俾你影就好啲，但如果11點12點鐘之間咧，黐線嘅，我個人都癲逼到。 係啊，唔係佢應該每年嘅人數都越多，因為我就冇睇到人啦。 差唔多，因為佢冇再多人噶，再多人嘅話頂唔順噶啦。 佢好似年年都六十，差唔多 五十五至六十， 但係未到又未到嗰只。 佢咗唔到，去唔到五十萬，去唔到六十，但係都唔少五十三。 過五十咯，佢見到佢嘅話，最尾係五啊六。 keep 住依期 keep 住咗五十五、五十四至五 十 之間， 每日十幾、十七、十八到。 係啊 ，keep 住喺五十四至五十七之間呢個數浮動嘅。 係啊，其實依同二方嚟講，呢個好恐怖數字。 呢個係叫上限，你唔好再大，因為日本你以前曾經有個傳聞話 ，Kamikaze 可能會搬地方搬去幕張，但係幕張 message 根本冇咁可能，食唔到咁嘅人腦。 用再力啦，同埋你個交通都做 唔到啦。交通 再 唔到啊！因为你得条， 你就系靠条 线， 神经线 咗，线， 你总部线又唔关事，已经唔系高位。 系得你都系黐叶线去挨，你可能识得上成三百五十几万人。 系啊， 以前啊 TGS 啊， 你搞成黐叶波 啊，连 TGS 啊四日啊，都每日成十万人啊，都食到好辛苦啊。 系啊， 如果你再食三日食五十五万人嘅话咧，签居民债人噶啦，一定反台啊。 争好远啊！ 系啊，同埋你配套做唔到啦，即系咁佢。 我知你除咗海边之外，你谂唔到你有乜地方可以做咁多做 冇啊？除咗碧西之外，我真系谂唔到。 系啊， 因为有本有几个大场嘅，横滨阿里亚巨蛋场啲，即系有几个大场，但系都冇好似东京碧西咁就脚啊。 系啊，一来就脚，二来系真系咁大用咗嚟。 食得系食得佢食得落你 十几万每日十几万人喎，咁啊，你演唱会你多尽咪最多咪十萬， 系啊，顶多十萬，你一样一日啫嘛，一晚啫嘛，最多系，但系佢即系三日内加埋60万接近，所以系呢个嘢系冇计啊，即系我呢个系我曾经即系， 你仲要加埋设嘢个问题，即系唔系设嘢啦，即系 排队啊， 排队个问题啦，即系应该佢都尽量。建议你唔切嘢噶嘛，原 来系，但系今年又系一样嘢就系、是，而今年仍然系狼胎度，以前咧都仲叫走鬼，但系今年直情系，人又多，几千人排喺度，你捉之不尽， 啊、 所以佢净有你啦，因为 话即系， 以前如果你几十人或者百几二百人嘅话咧，佢义工执仔执晒你去酒店，但系如果几千人已经执啫，咁索性系 义工冚咗啦， 不过有一样嘢嘅，以前佢执仔原因系安全问题，即系惊俾啲飞车党啊，俾人成骚扰或者打劫，但系。有几千人点打啊？即系人够多得噶啦！即系如果你几千人出唔排队嘅话咧，其实啲不良少年唔敢埋嚟嘅，因为你要去恰你敢唔敢俾几千人去埋手啊？ 系啦， 人够多得噶啦，不过呢个就所以我呢个唔系担心嘅。嗱，咁今日咧就今次咁样嘅三场啦，第三日啦，第一日好正常嘅，第一日都系啲买女性向嘢，咁我都系扫行系咁行下啦。 其实心态其实都系。 第三日先重点，即系两样第三日嘅，同埋我好，因为我自己即系男性向咧，好几个数都系第三日先摆档。咁啊， 有个有样嘢想问一问阿新高老师摆 东莞第三日嗱， 系咯， 今次咧东莞通常第三日咧就大手先，即系大手 睇题先啦，即系呢度头先可能我冇睇过，即系今年司法法样嘢好特别嘅，就系咧个封面就 新高分划嘅， 系啦，点解咧？因为食翻个 area 88。 咁我琴日即系八百啊嘛， 系啦，咁佢就今年嘅。 其实咧，我最初以为佢突然间老人家突然间大发兴致，有玩琴日剧，但后嚟听一位前辈讲，其实佢玩咗几年，好几年噶啦。 只不过可能相对 近几年冇咗年纪大，近几年唔系琴日剧，其实一直好多啲卧虎藏龙，即 系 好多高手咧自己。 唔系，即系佢有玩，你唔好留意啊。 好留意啊。系我系一位老前辈，一次前辈同我讲话，佢玩咗好几年噶咯，佢一直以前一直有玩噶，我仲喺会场见过佢，同我俾个卡片交换个卡片添。即感觉我先知道，哦，原来阿新高老师玩咗好多年噶啦、 啊，即系佢有玩开嚟。 不近几年冇啫，近几年就佢年纪大啦，可能 差唔多啦。但系即今次真系食到正咯，真系叫我近。 系啊， 咁咧今次三，咁即系三日就最多名人嘅，一直以来都系嘅。 啊， 我知 啦，例牌嘅。 嗱，首先系星谷芬啦，佢就喺东莞嘅，星谷芬就。啊。岛本和彦咧就系西莞以外地，咁岛本和彦今次画咗就系将逆境拉沟为 love 拉，基本同人节笑碌咗喺度。 系啊，根本就啱啱九条友。 系啊。咁九个人啊嘛，逆境拉咪变咗加粒费咯，啱好九个人。 转咗做偶像啫嘛。 系啊，咁佢今年就西莞嘅。而咧西莞今年咧就有几个名人一，就今年就小林幸子啦，Last Force 就今年又再摆档啦。 咦系？ 喺三号馆场啲场边数。 你讲埋先啦。 咁就佢又系一以往地全副武装出动卖 CD。咁喺佢附近大约都应该系50公尺都唔知有冇就见到田亚贵。 系喎。 系啦。因为佢又系佢自己个田亚贵佢嗰个数田亚贵啲概念呢就系成日系 Kamikaze 嘅常客嚟嘅。咁佢都有摆档。就佢冇点用宣传。就纯粹淨系卖佢 CD 嘅啫。跟住再行多大约系100公尺左右呢就见到新天无人美。不过其实唔系佢自己嘅档，就系佢帮朋友，佢就系佢朋友就录咗一次同人讲幕嘅 CD， 即系成班声优录啲同人讲幕剧。 所以其实想问啊，今年阿姐真情冇摆档，所以阿姐系真情。 冇留意，好似 都有出。 佢自己个组佢自己同田健荣系佢有组，但系今年冇留意啊，因为我今年冇去到佢嗰度咯。Okay. 应该佢有嘅佢，因为佢又连。 好似我见佢连佢出年都有讲佢，即系每到。近 Comic Cat 就有啲， 因为佢宣，因为佢哋而家佢嗰个同佢同人组咧， 专做声优， 即那就是声优咧，佢系差唔多，佢而家已经动画化，更加要摆档啦，佢摆咗几年噶啦，咁今年都有，我知道今年佢都有，但我就冇去，就唔记得咗，因为太，其实田亚贵，我系经过先发现到，咦，嗰个阿姐咁熟面嘅，跟住先吓，哇，田亚贵啊，好啦，跟新天王就系我啱啱睇佢 Twitter 佢话。因为佢朋友卖 CD， 想问下佢问住帮手，咁佢自己就走去帮手。佢话到明噶，冇想睇噶，因为啲装甩晒，又搭住条毛巾、T 恤、牛仔裤咁样走去卖 CD。咁但系其实曾天王咪平时都唔多化妆噶、所以佢其实佢我今日见到佢个样咧，同平时系冇分别嘅睇出真系。咁但佢主要名人佢食系几个啦？今年其实。第三日我去，佢就话多人过上次，但我又唔觉得好似同啲年都差唔多。第三日 系咪佢啲位摆过，所以佢同埋啲日个停留时间又耐咗就。 唔系今年好咗嘅，我觉得佢今年安排佢人嗰啲 就拉翻松咗好啲嘅， 拉松咗冇以前咁样挤埋就人龙嗰啲位系都 好惊，好惊我哋方面惊佢真系爆， 真系爆嗰啲， 即系你想搵嗰一揭脚都你麻烦。 都系坐地下啦，同埋今年咧唔知以前因为可能新屋即系新屋分划嘅今年咧我唔多觉眼有啲人贴咗啲海报喺度，因为嗰啲咧咁啲海报俾人撕嗰啲咧，因为最后一日咧嗰啲咁啲海报贴满墙都系咁啲海报，咁最后一日咧系俾搣走嘅，但系 我点解今年先值得攞嘅？ 但我唔知点解唔见咯，我唔知佢冇贴定咩原因。 可能我怀疑系真系咁，即系又唔系文作，所以大家都。我唔知啦， 唔知啊，呢个真系唔知啦。同埋有一个咧，就我同我哋有，即系我哋啲攞住记者证入场运吉嗰啲人有关嘅。咁以前咧，佢嗰个叫本大会部咧，就收埋啲记者证，即系因为每日走咧，你都要交翻张 pass， 交翻个臂章俾佢。 系啊 但今年咧，就将呢个工作交俾国际部，即系二楼嗰度。咁咧就上二楼交翻臂章嘅，就有少少，呢个有少少唔同，但系因为我觉得冇乜我所谓，其实都系咁行。 唔系佢咁做嘅啫，即系。尽翻责任咯，叫做啲，冇乜特别嘅，其实 冇乜特别嘅。咁大致上其实今年 Kamikaze 都差唔多，因为今都系主要大手嘅都系篮球叻噶啦，系多龙偶嗰只。 唔系，即系呢几年咪见到个个时代变化咯，叫做。 同埋咧，呢几年咧系好明显嘅，江美系多咗男性向本。因为我去嗰几年咧，江美其实一直仍然停留喺所谓叫做细路女嗰个市场。 江美其实好奇怪，开头系真冇错系打细路仔嘅，但系你打下 啲怪叔叔多嘛，即系 变咗咪魔术，魔术大家都入埋去，咁咪即系好似阿某咯咁样。 系啦，唔系佢就一直以来都睇开嘅，咁啊少监系冇话佢怪叔叔，咁佢一直以来都睇开。 唔系佢系最早 江美嗰批 人，啲我 最 早嗰 班 江美传 嘅。我哋后落熟嗰啲嚟嘅嘢， Abundance 都系啦。 系啦，咁呢只咁佢就呢批就早就叫早啦。咁但系近年呢年系多咗，明显多咗嘅。就我甚至多到叫做哇，即系满山，即系成行都系光美。 以前好难想象就系冇咁多光美同人本啦，但真呢几年多咗好多。今年我系真眼见到系好夸张嘅，Left Right 都多， 唔系 Left Right 相对弱噶咯。 但 系 意外地比我想象少，即系我所有 我 以 為我见我见嗱嗱，我冇去到现场，但我去之后去翻啲 去 即系咩咯啊，宝月啊啊啊阿尼梅之类啊，好似阿尼梅宝月即系同埋 宝月同咩屋啊嘛。 咁我去立国。得翻个堂本少个立破咧，少个都帮好多。 佢今日少咗，即系 Left Right 系意外。 唔知点解，好似大家好似个热潮，好似有少退咁。但我又听讲新闻，好似即系偶唔中都有啲 Left Right 船有嘢嘅搞咁样。我唔知啦，呢个就。 但我今年即系我自己个睇法就系， 即系同人 比少咗， 唔算 唔好 活 跃 嘅，其实系。 但系嗱，同人本咧多，但即系你应该咁讲啦。系作诶，佢相对嚟讲系量系比较少，但系唔系，但系所谓少系相对于南柯叻啊，相对南柯叻啊，东方或者系中建联冇嚟讲系算少嘅，但系你嗰啲拍埋啲其他组嚟讲，份人其实好多嘅。 我唔系即系中坚咯，即系 中 坚 咯， 即系又唔系话冇， 因为南柯叻呢三年太离谱啊，应该 个人气又好似冇咁犀利咯。 呢两年南柯叻太离谱啊， 黐线咯，我觉得 黐线南柯叻系多到呕啊，即系多到系有啲。以前唔画嘅都见到立佢咧，我听话冇啦啩， 系咯。 但系咁好嘅，我买少咗同人本咯，因为我唔玩暗角咧嘅话咧，买少咗薄本咧，悭翻好多。今年我都系买仲要买咗。今年我系有一件意外收获嘅。之前国铁公安队咧，嗰个插画家佢又出咗画集，咁我见到咦，古长画集我买咯，系呢个最贵啊，我全场。系都冇乜卖佢贵嘢。 咁你如果你唔系话特别有咩偏好，应该好快就拣晒买晒。 其实 Mickey 真系最大乐趣就系你周围行，买完晒啲嘢啦，周围行睇下啲 寻宝咯， 睇下咩古灵精怪嘢。 系啊，一系就完全冇目标，跟住掟一日时间走去寻宝。 咁 Mickey 你寻宝嘅，如果你唔寻宝嘅话，你即系如果你谂住话一锁定咗买完就走嘅话，不如 我 你不如去咩谂宝订书。 我情况就咩咯，谂宝同佢寻咯，浪费时间佢真系。我真系时间有限。 咁咧就题外话，即系好似之前好似都讲过，咁就第四目咧，即系其实关第四目事嘅，即系所谓第四目就系琴日之后第四日补书。 补书啫嘛，唔系其实唔止四目嘅，其实成个礼拜都。 但系可能即系外中就俗称四目啦。咁咧今年咧以前咧咩咯虎喺池袋咧就只系得虎月嘅啫，同埋 anime 或者几间 K book 书几间老牌嘅。书店 其实主要都系 Mail Book 同埋虎月， 唔系 Mail Book 冇啊，虎月喺前都冇 Mail Book 嘅。 啊，当然， 虎月同埋 K Book， 虎月 K Book， 哇，宝呢啲书， 宇宙船咁样几间各一段。今年咧，Mail Book 最进驻喺时代啦。 啊哈， 就啲仲系相当好行嘅，因为佢地方够大，系咁中最大嗰间啊。 哦， 因为新室老秋嗰间， 老秋嗰间真系拣嚟嘅啫， 喐唔到啊，但系冇办法啦。老秋 虽然好似上。都有间，好似佢分咗两边。 分一间喺私家机铺下面，一间就行两个几个街口一间，但插嗰间就冇乜人行，因为好多人唔知道佢嗰个有间。 地库同埋五楼咯。 唔系五楼啊，地库两间地仲一间。 即系佢原本有间地库噶嘛，地库嗰间系机铺，中间夹机铺噶嘛。 哦，系咯、 啊。机铺再上就。 嗰间 五楼佢有新铺啊。 哦，唔知喎，我真系唔知。 系啊，佢嗰个新应该新开，我见佢啲位唔系摆得好密嘅。有啲似層層 因為佢可能冇留意到啦， 下次主要就擺啲藍果咧啊，即係最先百八嘅台灣本啦，即係個主力都係擺嗰啲啦。 咁今次咁佢開咗間池袋間就好行嘅，因為佢地方好大，就冇咁逼，有啲似感覺上真係有啲接近雜房店好行，係好舒服嘅，俾人感覺係真係叫做難得地，因為池袋咧。当虎月个旧店搬走，即系开始拆咗喺另外地方之后咧，池袋行同人店咪少咗，得翻冇行啦，咁系算好行噶啦。 我反而池袋，我觉得真系好似难，即系冇门嘢搵到嗰啲地方。 佢分开两间，不过其实都系家姐，家系负影响噶嘛，咁你就算好啦，唔准理佢噶啦。 主要东京行出去算 系啦。咁好啦，咁讲完啲咁其实你今次你系日本系主要去咩地方啊？ 日本啊，其实主要去北陆。系啦， 系咩？真系朝圣嘅啫，纯粹系。 几样嘢咯，一来朝圣，二来点样讲啊？即系顺便去埋睇风景咯。即系有啲地方唔系我朝圣，系人哋朝圣，咁我去睇下嗰啲地方点样样咯。其实， 因为其实你 即系当系一个见识咁样咯。即系睇下，即系平时你香港所谓嘅香港地方， 因为其 实即系系咯，去到出面有几乡郊，你就比较考咯。 其实乡下地区你去搵乡下地区，你去你真我真系去乡下地方去过。 系咯。 嗱，今次咧，因为其实阿小直咧就去咗第四日咧四日目啦，咁佢去咗睇火车博物馆嘅。 哦。 大公事，好大公事。咁我今嗰日冇嘢做嘛，咁我行李摆 check 咗欧啦，咁自攞埋坐夜机，咁我冇地方好去，咁啊将嘢塞晒落架度。咁我见啊，咁我 check 到见到小姐话去唔系 check 到拉啊，你话去大公自攞公啊嘛。 去影相啫。 冇佢，咦都冇远啫嘛，几百 yen 车程咁啊，走去行咯。咁去到佢都开好啦，开始麻烦啦。经过三日 community 界，终于都公平身退，咁落雨落到韭菜咁样。咁我揼到濕晒身，好在有大遮。我衰喎，佢原來有車，有即係佢喺大公站落車係有 有條市內線嘅嘛。 但我就冇行市內線，我行路下去，其實一唔好遠啫嘛。 唔係嗰百幾英俾佢算啦，即係一個站唔夠淋雨。 但嗰條原來嗰條路咧，沿途都係火車嗰啲擺設啊嗰啲嘢。 唔係根本係個倉嚟噶嘛，佢個車庫嚟噶嘛。 咁 我攞一截嚟做博物館啫嘛。 咁我覺得都冇行錯嘅。即係因為沿途睇下火車咁樣行啦，因為其實唔係好遠，就諗下嗰條距大約係都應該兩公里左右，咪兩公里濕碎啦，對我嚟講。 唔算遠，唔算遠， 唔算遠。咁啊行完行咗去喺鐵路， 你沿住佢條軌行啫嘛。 係啊，咁去鐵路博物館睇佢啲新幹線，我對比一下，好似真係同而家冇分別，做新幹線冇嗰份。因為可能我以前坐過。即係我上個世紀，即係上世紀真係上世紀啦。 其實內龍唔係爭好遠， 冇周遠 基本結構，但係即係點樣講？你見到佢係以前樸素少少多啲嘅，即係你都係三加二啲位都三加二，但係就即係可能佢以前即係啲好舊式嗰啲膠白即係啲纖維板咁樣鋪。 因為我上九四年第一次去日本時都坐新幹線。應該就嗰年度嗰啲車，其實嗰時係嗰時 應該都係 嗰啲車嘅，就係嗰啲車嘅，係 嘅。系近來先開始轉700N700 啊！我就坐啲舊車嘅，所以 你近20年大轉變啫。 即係有一次我行去香港歷史博物館，見到佢展示香港玩具啊、碌架廠啲嘢，我細路仔嗰時玩嗰啲嘢嘅喎，即係你真係覺得， 即係你中央即係中央線嗰架叉的車都係啦，以前我坐過嘅。 佢其實裏面先出嗰啲火車，嗱真係好舊啲，梗係冇啦。即係話啲戰前嗰啲木造火車啊， 即 係 有電風扇嗰啲就冇啦。但係中間嗰只 電風扇都有㗎。其實而家鄉下火車仲有電風扇㗎。 唔係咁，你唔好講啊！我坐過添，近江鐵路都有電風扇添。 有鄉下火車佢冇冷氣㗎，佢開曬窗，跟住上面有個風扇咁樣吹咗出，有㗎依樣嘢。即係佢展出火車咧，係嗰個係佢唔係佢，因為其實本火車先得80年。有好多其实真系仲行紧嘅。 我其实长噶啦，如果百几年嚟讲，其实都算系，即系你有啲款，即系你用咗成几十年咁样去。不过咁啦，即系依家都咁样倾下话 喺度。唔系咁嘢，完咗啦，冇所谓啦。咁嘅时间冇多讲埋啦，因为火车其实我冇多嘢讲噶啦。讲下啲火车新闻啦，今日事件啦。因为其实我讲嘅时候咧，其实都应该仲系考虑紧嘅。因为传闻，因为传闻啊，考虑紧。 我觉得好似系有。 佢想 cut 紧，佢想 cut 哈拉马船。即系由青森去札幌嘅深夜火车， 乌村啊，冇错，乌村出 场。哈拉马船系咯，系深夜，佢咧呢班火车其实就即系好受欢迎。 哦， 如果喺 嗰阵时未有新干线，咁呢个都系主力嚟噶咯。 嗱，佢就11点钟喺青森开， 即系冻过夜啫嘛。其实 我记得，因为好清楚，我搭过两三次，开三次，搭过三次。 我搭过三次 ，即系第一次，第一次去北海道试过，跟住第二次，跟上一次我又坐过。咁咧佢就11:04喺青森开车，第二朝6点钟去札幌。依个咧系因为好多人就贪佢咯，悭翻晚租同埋差钱平。咁佢有卧卡嘅，所以卧卡其实就系咩？ 有张床。 唔系床啊，一块地板上铺啲榻榻米咧，俾你瞓喺度。 咦，直情有榻榻米都咁开心。 系啊，佢好似啲日本嗰啲床嗰啲深夜船咁样。一个大仓铺晒榻榻米，跟住上面瞓嗰种啊。咁咧佢系咁样，我所谓卧卡系咁样嘅。 OK 喎。 不过通常都系坐啫。咁咧，佢就话谂住，因为佢就JR 就认为，如果新干线铺咗之后咧，如果你有卧卡，你有呢班车嘅话咧，就阻住啲工作人员维修。 系啊系啊。 咁佢就考虑 cut。咁就而家就啲人睇下部，其实依 即系因为两难嚟噶，你升降线一定要每晚都要做 去维修，唔系危险啊嘛。 但系问题你维修嗰阵时你用要借其他轨道用嗰阵时，咁即系你如果行嘅车就要让路啦。 系你冇让路，系有嗰条线啫嘛。 但呢班车因为太真系几受欢迎，其实都犹豫紧，同埋佢唔似话你话北斗星啊嗰啲诶，譬如真系有少少叫做诶炫耀大一切嗰种，所以 唔系真系历史见证咯嗰啲， 系历史见证，所以其实系佢哋考虑紧嘅，都我诶、其实都似噶啦，因为 其实你见到成个日本个铁路系统都开始转新干线化，即系全国新干线化啦，其实已经 系。因为大问题就系咁咧，我真嘅，虽然话啲所依类咁嘅嘢车都开始一路消失啦。但系咧，亦都好似话我 北路已经行咗啲， 但系都仲有几班夜车系保留嘅。北路喺山阴山阳嗰度，我记得仲有两班系深夜车。 我实有嘅，但系就即系你大部分人都转咗做新干线，因为新干线你去到近3个钟到就可以贯穿东西。 我谂去到札幌起码都要7个钟，即系好似由东京去到九州咁嘅距离。 哦， 咁啊。你由东京去到新青森都成4-5个钟咯。 但系你相对夜车都系快，你夜车嗰度去青森，唔系嗰度去札幌，青森札幌都要6个钟。 咁如果再四个钟， 多半时间 啦。我当4个钟到啦，咁睇7至8个钟啦。如果你话之后，如果话12点钟坐车，坐8个钟坐到去，我系咪去到札幌要8点钟夜晚？其实都几攰啊，谂下坐8个钟坐个火车，虽然话火车可以走嚟走去，但都辛苦其实。我谂下，因为你唔同嘅，因为你如果你由东一去福冈嘅话咧，正常嚟讲你系唔会坐火车嘅，即系飞算马啦。因为咁鬼远，因为7个钟头火车坐到屁股开花咧。但系通常你会去坐火车。 我比较下，如果你话即系飞机同火车唔争好远嘅飞机咧，系啊。但系你话短程，即系啱啱可能由大班去。 大把去福冈咧，就真系会坐快仔嘅， 即系啱啱三分，总之 三个钟 时间之内，其实你就坐车系有数。 因为你去机场搞咪咪摩搞得嚟，上机落机，跟住又非常快市区，你要3个钟啦。就算你近到好似福冈机场同福冈市咁样，都可以起码坐半个钟。 可能有一人调翻转，可能就系差唔多3个钟，啱啱有7个钟去瞓觉。 系啊，7个钟，所以你如果 有啲可能有咁嘅情况，即系以前代替咗以前。 我以前试过噶，6点钟搭第一班车，因为之前嗰晚瞓火车站，瞓到辛苦啊嘛，咁就系朝6点钟上车，坐港岛，瞓咗5个钟，几舒服啊！去到12点钟啱啱好。呢个系玩比较例外啲，即系呢个系其实仲有嘅，头先冇讲哈拉马船咧，我今次去即系旧年啦。睇出其实啲车都好似冇点喐过，即系仲系好旧啲旧车。 我基本上都唔会特登换噶啦，嗰啲车其实。 所以我睇出其实 你又唔系话想去继持续行落去，你都预见到新干线会取代啲车嘅话， 所以佢 可能即系留翻一两架翻新咗，跟住都攞嚟做。 即系摆落俾博物馆噶啦，真系真系。 我觉得即系你时代变迁，你啲车冇你切入唔到个需要就冇办法去退。 呢样真系冇计啦，即系所以。即系如果有机会趁住佢未即系，因为嗱，相比起北斗星啊嗰啲叫做一票难求，一北斗星嗰啲咧，基本上头嗰15分20分钟就杀晒噶啦，因为德国。但系哈拉马船咧系容易搭，系容易坐，系容易接，系订到飞嘅。我暂时除非因为就算淡季啊，即系所谓好淡，即系我嚟日本一月到咧，佢应该咧就淡咧都系3-4成嘅，即系卧卡。如果你唔系瞓，你净系坐喺度嘅话咧。其实一架车卡得几条友嘅啫，但如果旺季都上签雪制嘅话咧，系成架车入去换晒人嘅， 争位冇计噶啦。 啊，我就谂住话会人少啲咩？系雪制，成架车坐满晒人。 哦， 结果咧都冇所谓嘅，都系逼一万一就瞓，反坐惯呢嘢，坐惯长途火车人嚟讲，呢啲就习惯晒嘅。好啦，今个礼拜本来讲咁啲嘅，结果时间又多，咁啊塞埋啲火车嘅小故事啦。咁下个礼讲咩？我下个礼先谂啦，因为我而家未谂讲咩嘢。好，下个礼再见，拜拜。 系。